许独自在街头漫步， 我是一个做销售的，生活很简单，每天不加班。平时我第一不怎么看书，第二，就生活主要基调就是上网跟看电视，跟父母在一块儿。对，当然这是也是晚上就是干这个，没有，有女朋友就不干这个了。有女朋友每天晚上可能跟女朋友在一块儿，这个东西随缘嘛。对，我在想就是所以我是那种顺其自然的人，就是说。随缘呗，一切都随缘，包括该去玩也是随缘，想去玩就玩，就那样。晚上干什么我很随意，很随意。 已经对坐了一夜，恐怕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。你的温柔其实如刀，要我还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。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，不能遁逃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不懂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天色就要亮了。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。你的温柔其实如刀，要我还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。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，不能遁逃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都自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不懂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？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人相信天荒地老，原来牵

那手写卡片的感觉，无法重来的圣诞节，你手写你爱谁，你说你喜欢我闭上眼睛读着嘴，白纸上有你的世界，我看到好多的免提帖，你手写爱过谁，爱如此细微，连日期都能麻美， 这是许茹芸的手写爱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有些事情很难说，你不如去幻想，那是我们逃离现实痛苦的翅膀，可它能否带你飞到天堂，用一首歌来讲，两个字，难说。 我们在这次里总是沉默，反射着彼此的忧愁，这是你眼里的余光是我，偶尔你的忧愁会牵制我，过了头，从没想到可以停下来走，这是你眼里怎么会有我，然而你的手紧紧抓着我，叫做幸福的路口，我还能委屈什么，只要你肯说，谁叫我们的故事比别人难说，难过的是我们被爱情左右，叫做幸福的路口，我还能委屈什么，只要你肯说，谁叫我们

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，尽情的爱。 我是做地产经纪，一般周五的时候夜生活就会很嗨了。那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就会比如说在前柜唱歌，或者说是打打球，打打高尔夫，打打保龄球，打打这个台球，或者是去一些夜店。其实去多了来讲，我们女孩子最主要是跟大家一起玩，就是 enjoy 一个 relax。 当你说你要离开些时候，爱情还没成熟，我来不及接受。面对你，我该痛哭泪流，还是祝你一路顺风？要等多久？能等多久？离开前握紧我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从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过四十分钟后，在拥挤的人群中感觉没那么空，孤单会更容易承受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起泛起的闸口，我还不够成熟，没有足够的宽容，去回首，去默默的承受，去挽救可能的伤口。要等多久？能等再见，握紧我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从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光四十分钟后，在拥挤的人群中感觉没那么空，孤单会更容易承受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 师傅，您辛苦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您还忙着。 这里是夜歌，夜歌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的酒杯，别理会。 和他在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，当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出去了，等回来的时候脸红红的。这是我在我的留言上看到的一段话， 一首歌能代表什么？那之后呢？他回来之后呢？是不是对你说了这样一句话？可不可以？ 可不可以让我回到突然长大那一天？那一刻，他的吻改变我的世界。可不可以这个夏天这些故事能永远？球场边界外线，我们也越走越远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把回忆挡在外面，却不能停止想念，在我的天空蔓延，它有的闪亮和善变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当作是完美句点，管它自由的你来和我相会，日复一 希望你能记住这些时间，这些分钟，这些秒，然后你再入睡。我会用这首夜歌轻抚你伤害我的疲惫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不小心看见了你心里的一道疤，我用手盖住了它，让这道记忆的伤口在我手心里慢慢融化。好，睡吧，我会在你身边再陪你一会儿，直到你渐渐合上眼，进入甜蜜的梦乡。我是武周涛，晚安。在我脑海一瞬间承载，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，你这样掩埋，别叫我去猜。